呼吸怎样？经过一人闪烁，风静静陪着我，诉说你的模样。谁管一切是否海枯石烂？爱的梦。能有座停泊的岸，你牵绊在寂寞荆棘的路上。我幻想有道温暖的晨光，照亮我自由自在无忧飞翔。我幻想化成云不停飘散，迎着风变成雨落在你心上。我在想随波逐流变成星空，清晰看遥远的无常和世界从亮到黑，清晰看遥远的无常的世界从亮到黑。 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把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。 I love you 到底要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。我很确定会有怎样的伤害，面对着爱人和我该放开，一边是忧愁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，爱虽然你不可自拔，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，右手写爱，左手写着他，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有着深沉的感慨，最近的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，一边是忧愁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 是否爱情就像是一场酒。

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。